欢迎到我卡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3月24日星期一 ，Anime Japan 之后嘅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有一大堆料，不过太多啦，所以我独立拍讲。 咁啊，我哋跳过动画消息，我哋专题嗰边讲晒噶啦。咁轮到游戏嗰边，游戏嗰边依然有一个应该要放落专题嘅嘢，应承咗好耐嘅，之前一路都讲噶啦。黑刺客终于呢个礼拜发售啦， 系啦，又明阿士黑人解禁。我睇嗰张图，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玩到咁劲，黑人解禁阿士。 啊，咁总之相关嘅我哋会专题入边讲，呢度我哋暂时跳过，咁啊听我哋嘅专题啦，我哋应承咗你，梗系一定会有嘅，唔放心。好啦，咁我哋唔黑人跳啊，听我哋专题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其他游戏消息啦。咁啊，首先一个业界嘅消息就系成日讲嘅 N 社，即系。 Nothing， 即系 Pokemon Go 嗰间公司，将所有佢手上，应该系所有啊，手上嘅游戏业务全部卖咗出去，卖俾嗰间系沙特阿拉伯嘅一间公司，即系石油王嗰间嘢。咁唔算系好出奇啊，呢档嘢一路都系蚀钱嘅，直到 Pokemon Go 出完之后先可以赚钱嘅。我估佢系玩厌咗 Pokemon Go 了，或者系呢类型嘅游戏，毕竟佢除咗呢只之外咧，其实只都冇乜赚钱嘅。Ingram 好似赚钱嘅，唔系肯定，都系赚同蚀之间漂浮啦。咁 Pokemon Go 啱啱出的时候好红，咁后尾依然系唔少人玩啊，到而家依然系唔少人玩噶，一路都系赚紧钱嘅。咁但系呢度嘢其实最初唔系游戏厂嚟嘅，佢做游戏只不过系空间定位功能嘅一个延伸，或者系当时受限于当时嘅技术，佢嘅空间定位技术只能攞嚟做 Ingram， 即系一个呢种。类似Pokemon Go嘅嘢啦，成日都要咁样讲啊。咁佢最终目标唔系做游戏，所以佢而家就系趁佢仲未开始由赚钱到头再到翻蚀，因为他一路都蚀咗好耐，直到Pokemon Go出，佢先开始赚翻钱。而家但系后尾出咗几连续几只，包括呢即系皮卡文啦，包括 Monhan 啦，包括哈利波特啦嗰啲，出咗咁多只都唔多掂嘅，即系毕竟求走真平啊嘛，佢哋始终唔系游戏公司。咁一路都系卖唔到钱，而且仲要蚀翻开发费，咁佢就干脆将呢方面游戏方面啲业务打包出售，卖咗 3.8 billion， 系咪好多呢？真系唔系好多，老老实实 3.8 billion 美金，即系数埋都系廿几30亿美金啫嘛，即系唔系话咩啊？真系成个业务嚟讲咧，真系唔算高。咁卖 Q 咗佢，咁攞翻个钱翻嚟，然后继续研究嗰啲空间定位技术方面嘅应用，会好过佢而家咁样半天吊咁靠住个Pokemon Go喺度，好似吸血咁样做 game 咪做唔掂，得一只赚到钱，而且越来越下降啦。毕竟呢啲嘢慢慢会衰退噶嘛，所以佢趁而家仲值啲钱卖鸠咗佢，去集中翻去佢原本去做空间定位嘅业务。我觉得是合理的，他们当初由 Google 跳出来， N 社那班人其实原本是 Google 的 GSP 业务里面的人来的，他们后来跳出来最终搞了 Ingram 出来，然后在濒死的时候又被 Google 收购回来，总之贵圈真乱的其实，不过就总之他现在就卖了他、对他们来讲很合理的，对玩家来讲他们从来不 fucking care 玩家如何，我很认真的，我经常都讲过 letter， 就是我们的兴趣就是玩够我们的客户，亦都不遗余力咁挽救我哋嘅员工，即系咁啊，所以佢卖算系几合理啊。虽然佢卖嘅对象我就唔系好乐见嘅，老老实实沙地嗰边嗰间嘢，阿石油王 是够大一样嘢 又。除咗有钱土豪之后咧，即系唔系好适合，即系点讲啊？唔系好想咧，最少应该我个人意见，我个人感官嚟就，我唔系好想日本 ACG 卖俾佢嘅。虽然佢真系一个非常好嘅金主，但系卖俾佢，我硬系会觉得会有啲问题嘅。不过就可能冇其他人肯舍得抌钱去俾佢啦，咁啊算啦， 由佢啦。呢、這个就好啦。跟住咧就系几微一个几有意思嘅奖就系、是、精井正博就攞咗日本第75届 WIC 艺术奖啦。如果文化厅嗰啲所谓叫做文化奖啦，即系香类似香港嗰啲所谓嘅金紫荆同紫荆果类咁嘅古灵精怪嘢啦。但有趣就系、是、佢今次攞奖唔系因为佢系星之卡比之父或者开发大乱斗，而系佢个 YouTube 频道发表咗好多个即系。游戏设计心得啊、知识啊，或者佢对日本游戏业界看法嗰啲咁嘅嘢，结果就攞奖，系几有意思嘅。连佢自己觉得， 我系游戏，我而家系咪可以叫自己做文化人咧？我开咗咁多 game， 但系我竟然攞奖系因为系做 YouTube 节目。 调翻转讲就系，因为你做一只游戏就系一只游戏，但系佢 YouTube 入边系加咗好多人，我哋有唔少嘅题材其实都系关佢讲嘅事，佢讲嘅嘢，你 即系你话我讲，你话阿英姐佢话啊嘛，唔好追求，冇追求鬼佬，要开发咗自己有趣嘢，依我讲好多年啦。 其实真系好简单嘅道理嘅，就系点你谂翻鬼佬点解要玩呢日本 game， 你就谂呢样嘢就得噶啦。 我廿年前啊，即系真系廿年啦。我喺 Game Wave 写稿嗰年代，我就已经嗰时仲系V 年代，仲 V 都未出啊。我已经话啦，我去日本一间日本餐厅食嘢，我就喺食日本餐。我点解成日去有一间日本寿司铺食加州卷咧？黐紧线啊！ 加州卷都仲可以话系适应咗部分佢嘅，系而家系讲喺一间日本餐厅去学人搞牛扒，整个法式牛扒出嚟， 咪就系咯。莫名其妙，又唔中唔西， 你又做唔到人哋咁好，即系做唔到人哋嗰种style， 然后最终失去咗你嘅 style， 人哋就系要入嚟，就系要食拉面，就系要食寿司，就系要食正宗的寿司，你最多调整一下少少口味嘅啫嘛，你唔系走去买翻佢哋做嘅嘢噶嘛，冇咁戆居啊嘛。 嗱，又系长达十几年时间，日本厂就咁样啦。其中有几间厂写得好惨嘅，包括 Capcom、 Square 啦，最主要就系、 是、Square 啦 ，Capcom、Capcom 系写得好惨嘅 ，Sega 都系 Sega 都死喺呢轮上面嘅。好啦，呢十年咧，任天堂带翻起任开发日本游戏，结果系呢样嘢真系叫做唔到你唔认嘅。任天堂系呢方面，佢真系将叫做咩？我 live 任天堂咧就冇开发纯日本游戏，就系咩啊？我只开发有趣游戏，我唔理日本又好，鬼佬又好，总之有趣游戏，亦都带翻起就咩？好多厂叫 Capcom 仲系，其实 Capcom 仲系有少少叫咩？就鬼佬向噶 Capcom， 佢又唔好讲啦就，但系开啊咪就开始掘翻啲叫做咩入旧嘅日本 title 啦，即系叫做咩？日本人会中意玩游戏，因为日本人中意玩。你起码就咩？你当年中意玩，你先谂外面啊嘛。你自己人都唔中意玩，你咁你为咩觉得外国人会中意玩啫？ 你首先要走出你自己路。嗱，日本的游戏唔代表一定系咩神道啊、忍者啊、武士啊，唔系一定噶。即系我唔系影射某只嘢，系讲紧你日本有自己嘅 style， 你根据你自己嘅 style 做咗你自己游戏，你自己本身好玩。咁然后你自然会呈现一种对佢哋嚟讲嘅异国风情。用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熟少少嘅例子，就系、是、香港嘅电影。曾几何时，香港电影非常有香港自己嘅风格。佢唔一定系讲我哋香港本土嘅嘢嘅题材噶，但系佢有我哋自己嘅风格，然后吸引到人哋，去吸引到冇讲我远啦，就大陆嗰边啦。你会发现咧，大陆人咧系好啲香港嘅经典港产片咧系朗朗上口嘅。 最简单，周星驰。 其中一个啦，即系但系到佢真系揾大陆钱，找啲合拍片，加啲中国人中意嘅元素落去之后咧，冇人睇了。点解啊？如果我要睇呢啲嘢，我睇我哋中国本土嘅电影得啦，我使鬼睇你香港拍出嚟嘅？我就系要你有香港味啊嘛，一样嘅情况噶。 所以点解《九龙城寨》日本爆红啫？就系、是、先唔好讲《九龙城寨》讲 CP 未浓到爆灯，同埋佢揾嗰句。已经被人当咗做香港半个香港人嘅日本动作指导，佢成套咩满满地去港产片 style， 嗰种好浓烈嘅港产 feel， 日本人就中意睇呢样嘢。我就系要睇啲八九十年代阿成龙啊，打永笨嗰啲动作片嗰个 style。喂，呢样嘢就系、是、我睇港产片，我就系要港产片 style 啫嘛，嗰种港产片嘅臭啫嘛。但系问题，呢种港产片嘅臭系越嚟越薄弱啦。不过呢个就唔讲佢啦，因为呢个已经唔系我哋宅圈嘅话题啦。咁我就跳过去啦。 咁 总之就是， 所以咪、我只系攞个特价肉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例子，就系佢讲嘅唔系话叫你唔好做鬼佬嘅嘢，亦都唔系话叫你一定要系啲好日本嘅嘢，而系话要继承翻原本自己嘅手，唔好放弃原本。大家一路因为成日都讲日本嘅 A C G 系一种传承嚟噶嘛。佢唔系某个独立存在，而系有前人存在，然后先有后边嘅人做出嚟。你保持翻你原本日本游戏自己嘅风格，佢优秀嘅部分就会吸引到外人、外国人，因为一部分可能系因为你本身优秀，亦都可能因为佢哋个文化入边冇你哋嘅嘢。 嗱，咪直接讲句啦，用阿言美言嘅一句讲法结论就系、是。 一套漫画你自己觉得唔有趣，点会令到观众个读者觉得有趣啫？啲游戏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人都唔中意玩嘅，点会嗰啲外国人先会玩啫？就咁简单道理嘅咋，其实冇咩深，即系冇咩大道理，就纯粹一样就系、是、你自己，起码就系你自己啲，你自己人中意玩，咁你先可以期待人哋觉得好玩。你自己人都觉得唔好玩嘅话，你点会期觉得人哋会觉得好玩啫？傻啊，真系啲咩逻辑嚟嘅？ 社半熟活咯，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可能真係好影响我多少而家有感觉啲咁嘅嘢。就係创作者好容易会受到读者嘅偏好会令你改变嘅。即係我最近有睇咗张，我唔知係咪定係应该点应用啦。总之有人 cap 咗个回应就係、是、我唔係唔知道胸部唔会大过西瓜，但係如果我唔画到咁大嘅话，你哋唔鍾意睇㗎嘛。就係咁嘅情况。好多时会唔少会被玩家嘅喜好或者你受众啦嘅喜好去牵住你鼻子走，但系一个优秀嘅创作者唔应该系咁样嘅。其实应整系讲呢啲嘢啫嘛。 系啦，即系好似本庄雷太咁样，你中意摸鱼嘅话，咁咪话摸鱼咯，你中意得噶啦。 系你 我哋容许作者嘅性癖嘅，我哋好宽容嘅呢方面。 啊，咁啊，其他游戏相关啦，我哋啊《浩劫前者》呢档嘢咧，就真系都几厉害下面皮厚方面。佢之前搞完隻嘢一个礼拜就收咗皮，但系你个先讲啊，嗰只游戏理论上系服务型游戏嚟噶，所以应该要长期运行商业化先啱噶。一个礼拜收咗皮，跟住佢而家之前佢嗰种又众筹翻身啊，又如何嗰啲都算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今次系咩啊？佢今次就系去起诉啲媒体话佢妨碍名誉，主要就话啲媒体话佢系诈骗，系妨碍名誉。我第一样嘅谂法就系、是，好彩佢唔识中文啫。我哋有份嘅，即系不过唔紧要啦。佢告嘅系一个俄罗斯嘅媒体嚟嘅，唔识佢话告佢诈骗，就系话佢个媒体话佢系欺诈，系一种名誉损害。不过我只能讲，人哋冇讲错啊，呢个完全系诈骗嚟。你出完只游戏同我一个礼拜收皮，一个服务型游戏，你一个礼拜就收皮，喂，俾人笑，俾人话你系诈骗，真系。正常嘅都唔讲你嗰啲之前嗰啲 OP 欺诈嗰类嘢啦，呢、这个 OP 欺诈系咪翻系咪一种诈骗？你自己我可能我有得拗，但系一只服务人气咁瞬间收皮，你俾个咁嘅质素出嚟，即又系玩根本玩唔到嘅嘢，系咪诈骗？我觉得完全系诈骗嚟，好认真。最多话唔系打从低温就系全心欺诈咯，但系你实际上你系呃咗人喎。咁但系佢而家就又话要自己要翻身啊，如何即系？搞到成个跳梁小丑咁，我只能讲，算啦，就系、是、当年，我觉得当年好似都有出个专题去讲句啦，就系、是、我哋系咪要下架咗佢咧？唔系俾人告，讲笑啫，即系我唔信佢识广东话， 唔系应该咁讲，你系告先好讲啊！你有一句，我如果我哋有本事俾去到去咁红，俾人告发达啦，真嘅一样嘢真嘅，不过唔好讲啦，好啦，咁我下一单啦。 咁啊，另一个都系告人嘅。阿 Sega 行出嚟即系出公告就讲有关呢个代处嘅问题啦，即系佢叫非法货金啦，即系简单讲。 但系佢叫人帮佢货金，有啲人咧系冇，即系叫冇，例如话你冇咗信用卡，冇或者冇咩方法嘅话咧，你放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是、你叫啲人帮你俾钱，其实你算唔算犯法几微妙，因为钱系真金白银喺逻辑上面，你又好难话佢好你嗱理论上系犯规，但系。逻辑上你又好难话佢犯规嘅，因为喂，你又真系收到嗰嚿钱，个 account 真系存在，喂，嗰嚿钱系边度嚟？理论上系唔关你事嘅，即系你话最简单我讲咧就系、是、用个例子就系、是、我叫我老豆用我老豆出信用卡货金，咁算唔算非法货金咩？ 嗱，咁嗱，首先理论上你讲个例子系包括埋佢入边提嘅例子，不过一般唔系指呢啲。搞清楚先，因为呢部分理论上是犯规的，即是在他的使用者协议的部分是犯了的，不过正常来说你是不会令到他有损失，所以他是不会理这些东西的。他要讲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黑石，即是我们有没有提过呢？我 online game 专题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个补了，即是有你都不会回去听的，反正简单讲就是有些人会帮你代处。佢用嘅信用卡本身係有問題嘅，可能係偷返嚟㗎啦，可能係假㗎啦，諸如此類。咁到佢結算的時候，因為佢可能係偷返嚟，跟住銀行會凍結咗佢啦，咁所以佢實際上係收唔到錢啦，又或者係嗰嚿嘢本身係有問題，結果搞到你一副都係啦。所以令到佢就係理論上佢件貨金道具賣咗出去，但佢冇收到相關嘅錢，代儲好多次會出現咁嘅嘢，呢個第一。 第二种咧就系 RMT， 呢个就肯定我喺经纬边讲过噶啦，即系你俾钱我，我谂办法令你得到某啲工具，有非常之多嘅方法。简单啲嘅游戏入边有得交易嘅，咪卖俾你咯。复杂啲嘅可能系譬如话你俾钱去买个账号啦，又或者系你俾钱完之后，佢帮你打个副本，即系呢个主要系 WoW 嗰边啦，打个副本，然后攞到你要嘅道具，佢咁嘅方法去做交易啦。总之唔同嘅方法，呢两种系会令到厂商直接得到有损失嘅。前者就系卖咗之后发现冇得卖，好少少嘅就冇赚到你钱，反正佢冇咩成本可言。差啲嘅，佢甚至可能会俾平台抽翻个钱噶，因为大家知三七分噶嘛，有时。个平台嗰边系会要求你俾翻手续费嘅部分噶，厂商嗰边啊，咁佢直情要蚀俾你嘅，唔单止赚唔到钱，咁呢啲都当然对佢哋造成损失啦。咁当然都有啲系本来应该赚到嘅钱而赚唔到都有啦。RMT 就系啦，如果你唔系因为有呢个咁嘅方法，你可能要货金落去，然后去帮手去打道具啦，去获得入边嘅嘢啦，又或者系你要游戏公正性嘅问题啦。我哋之前讲 RMT 嗰阵时有提过，呢啲嘢都会对佢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嘅损失。佢主要要告嘅系呢啲人，而唔系话你阿爸用佢张信用卡帮你去储值，唔系呢啲。虽然理论上会拉埋，但系呢啲只能讲扫到台风尾啫。我亦都相信佢唔会告呢啲人。佢告嘅主要系嗰啲道具买卖，即系嗰啲 RMT 啊，嗰啲黑石啊，嗰啲黑卡啊，嗰啲嘢。咁我哋之前我喺 game 都有都多次有提过啦。咁啊，欢迎大家听翻啊。虽然到好耐之前，但系呢啲历史到而家为止都仲系咁。佢话要告嘅咧，即系之前一路咧都有告嘅。不过主要拉嘅咧系拉大唔拉细嘅，系拉营运嗰边嘅人。但系今次 Sega 就发个公告，唔单止营运嗰边，如果你帮衬佢。你理论上你都是违反了他的使用者条款的嘛，你都告埋。咁啊，呢个是 Sega 做法，咁啊，暂时仲未有其他的公司有类似的嘢，可能他告了而我哋唔知，唔肯定。咁啊，但系目前只有 Sega 自己行出嚟话，即系简单讲就系做鸡又拉，叫鸡又拉，就咁简单啫。因为好多时候因为实行细节啦，因为各种原因，好多时候都只会拉一边嘅啫。但系佢而家就系话佢两边都告。一般买黑石又好，买 RMT 又好嘅人，你告佢咧，其实系费时失事啊！你唔会攞到咩赔偿，但系你亦都花了非常多嘅钱，所以一般系唔会告佢哋嘅。但系如果你放其中一边，成日都好多人都会讲噶，你点样去减少呢啲？无论系毒黄赌毒啦，总之基本上就系唔单止提供我咁去告，连买一个都照告，咁就有效遏止嘅。有个咁嘅理论啦，系咪事实我唔肯定啊。总之佢而家就係咁啦，买嘅都照拉，咁尝试去减少佢，你知啦 ,Sega 而家基本上係靠 Miku 去赚钱㗎啦，大家都知啦，靠佢维持，而靠 Miku 嗰隻就係霍金 game,Project 加二。咁所以呢佢对呢方面的确係几着重下嘅。开咗第一枪啦，咁其他会唔会咁样㗎啦，就另一回事。虽然先提下处黑石就算唔提告唔告你上法庭都会 ban 下间嘅。即係我哋超金就已经係人版嚟㗎啦。 又提佢黑历史啦。 喂，讲货黑石点可以唔提下超监啊？真系血淋淋啊！佢喂大佬，你虽然话佢货黑石可以悭到唔少钱，佢都慢慢声咁抌咗落去嘅喎。印象中咁样一次咁样，个成个 account 冇 Q 咗，即系呢啲真系血的教训嚟啊！ 咁， 所以即系呢啲嘢就冇办法噶啦，即系唔好你 唔好货黑石， 货唔起啊，咪唔好货咯。你有钱又想俾嘅，咁咪先俾咯，唔好夹硬嚟，唔好货黑石，冇咯呢啲嘢，搵自己笨嘅啫，即系佢俾人封咗 account， 得不偿失咁样啦。 好啦，跟住又讲一个封嘅故事，不过就唔系封 account， 系封系挡海外啫，就纯粹就咩？ 其实一段时间噶啦，咁从头讲起咧，因为之前我都冇提到，包括 DMM 咪之前锁区啦，系做一档啊，唔记得咗边档，总之就系。一路点解佢会挡罗莉相关嘅 L 嘢呢，就係、是、因为 Visa Master， 包括 AE 其实理论上，但 AE 一路都好影薄，我哋之前提过啦。佢哋嘅施压就係话你班友仔儿童色情乜乜七七嘟嘟嘟如何那样。啊，我再重申一次，佢哋口中嘅儿童色情唔係我哋口中嘅罗。虽然如果我哋讲嘅罗就肯定包括啦，但係佢哋眼中嘅儿童色情基本上等于所有日本美少女 ACG。我要再重申一次啊，之后我先讲埋落去。咁佢就施压就係话你班友仔纵容儿童色情如何啦，又乜乜七七，我哋要拒绝同你交易啦。咁嗰边嘅梗唔想啦，大佬你用唔到 Visa， 你係好难喺网上买到嘢㗎嘛。即係你实体都已经难做㗎，你睇虎跃已经冇 Q 咗实体铺头啦。 搞物流啊，搞实体书系好范本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要搞网上嘅，你冇佢哋 Visa 嗰啲金流，又真系好难做噶喎。嗱，唔好讲 PayPal 啊 ，PayPal 嗰啲都一样情况噶。咁所以佢哋会有好大嘅话语权。佢哋因为各种各样利因，其实嗰度尾都系 DI 相关问题啊。因为各种各样要封锁移动色情，咁所以啲站唯一办法就系、唔 OK 咯，咁我咪挡落嚟啊，食嗰啲嘢咯。DLC 做咗个好，之前就一个好掩耳盗铃嘅做法，就系、唔叫萝莉，叫 Julieta， 到而家为止依然系噶，即系官方承认咗萝莉就该贫乳 ，Julieta 啊嘛，即系巨乳罗系另一样嘢嚟嘅，系邪道来的。嗯，诶，讲笑啫，咁啊，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唔都唔想咁多。 你虽然你，我觉得你唔系讲笑嘅，好继续。 但系呢度入边咧，你啲咁嘅掩耳盗铃，你当真系当人家傻嘅咩？咁最终佢而家嘅妥协点就系、咧。OK， 我将日本以外去攞嘅嘢全部搜查唔到，即系你搜查唔到系完全搜唔到嘢嘅。任何有萝莉标签嘅嘢喺外，萝莉系包括咗做 Lupita 嗰啲嘢啊，喺外国都睇唔到。用呢样嘢去换取 Visa 同 Master 继续俾佢哋服务，咁呢个系前面嘅，我新闻应该系冇提过嘅。咁佢而家就但系一众外国的萝莉控就不满了。尤其是关钱事嘅嘢咧，你唔一定够胆用 VPN 去搞嘅，你真系唔知道中间会唔会攞咗你啲资料，跟住你张信用卡就拜拜噶啦嘛。咁而家咧就分咗两个情况，一个咧就系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台湾系另外系另计嘅。最终台湾同日本系咗一样做法，即系呢个日本同台湾嘅各种微妙的问题就唔呢度唔讲咁多啦。总之，本来台湾系同全世界一样，日本系用日本以外嘅规则嘅，而家台湾就跟翻日本嘅规则，即系冇事，即系用得。我唔知道信用卡嗰边点样搞掂佢啦，可能就系博懵嚟啦，即系呢啲细真系唔出奇啊。咁日本、台湾以外嘅咧点咧？包括香港，包括我哋英美呢边啦。依然是就是看不到任何萝莉的东西，当然你开 VPN， 开日本 VPN 你是看到的。只能说算是一种折衷妥协，会被 DMM 全部挡交晒会好少少。不过又是依然是个隐患，就刚刚讲了在鬼佬世界眼中，所有美少女都是萝，对他来说儿童色情是包括所有日本的美少女，因为他们眼中你说他是大学生大姐姐 OL 都好，在他们眼中都是未成年。望起嚟都系咁样款嘅，因为佢哋讲望起嚟，而佢哋眼中，我哋呢个例子我讲过好多次噶啦，一个三张嘅，而家好似四张，唔紧要，唔好讲呢啲咁嘅，唔好讲得咁仔细。总之我一位喺呢边三张几嘅朋友，女性朋友去买酒，俾人拦低要攞身份证， 开心到爆炸 啊！即系所以你就可见一班连真人佢哋都会咁嘅情况，更加莫讲于我哋日式美少女嗰种大眼方嘅日式美少女啦。 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对外国人嚟讲，所有人入所有亚洲人都系萝莉；对我哋嚟讲，所有鬼王都系阿婶。 所以佢哋讲儿童色情，我哋系唔需要讲，你唔需要话切割咩萝莉，我唔系萝莉控，所以冇事唔需要讲。你只要睇嘅日本 A C G 就会辣到你噶啦。即系你唯一可以讲就系呢个唔系色情，但系佢哋对色情嘅标准又非常之莫名其妙。呢样我真系食埋唔少噶啦。即系睇你喺 Twitter 上面睇，即系佢罗就肯定罗噶啦，撑住系唔系色情嘅啫。佢个色情判定标准亦都系非常之迷嘅，即系唔单止系 Twitter， 所有即系 Patreon 啊、Facebook 啊嗰啲都系各种奇奇怪怪。Twitter 可能好少少一个纯机械判断，你比较容易判断到佢。Facebook 仲大镬。不过就呢次我都睇过几次啦，就所以就唔需要以为自己可以幸免于难啦咁样，唔系我想扯埋大家落去，而系事实上系咁样啊咁样。总之佢而家对台湾嚟讲会有分别，对我哋讲系暂时冇分别，就系依然系 VPN 咯，冇办法呢、这个网络锁嗰个问题。一日 Visa、Master 嗰啲唔放低呢样嘢咧，一日都唔会有改变，而佢哋系唔太可能会放低呢啲嘢，即系冇翻二三十年咧，呢个风气都唔会改变噶啦。即系虽然我，即系佢系咪帮紧？即系虽然佢系咪真系往更加宽松嘅方法去行，我都觉得系问题。而家大趋势就系儿童色情散过贩毒，认真嘅暗网仲可以买到白粉，暗网系买，但系唔一定买得到儿童色情，好认真。啊，虽然嗰啲讲嗰啲就系好 hardcore 嗰啲啦，不过算啦，唔讲咁多啦，即系我哋黄标都唔惊啊，但系红标真系会出事嘅。 我哋讲翻啲都系我哋东北方邻国台湾相关的一个搞笑新闻 ，A C 先生啦，当然。 而家仲系玩2.5条呢个邋遢噶。 啊，真系有阵时我成日都讲啊，当个梗咧玩到大众都玩的时候，个梗就死鸠咗啦。 好耐啦，呢个梗。 啊，咁啊，试完咧，高雄有间服饰店，咁就同就税回事嗰边搞互动，搞联动啦，咁啊，整啲立牌落去，人形嗰啲立牌落去。跟住佢话出个公告，即系佢个店家出个公告，就话佢个5条汉版俾人偷咗一半，斩咗一半去，然后话俾人话俾人偷咗汉版，我估应该系指佢唔见咗嘅上半部啦。即系第一个反应就系会唔会假少少啊？即系好简单啫。如果我想偷个立牌，点解唔系成个偷走呢？如果我系要玩紧嘅，第一我先讲，我会唔会为咗玩紧而做刑事毁坏呢个认为嚟噶？呢啲算系。我都唔肯定，就算真系做得好，我系咪要原地截开佢就放去？点解要再加一条偷窃落去咧？咁啊，结果佢又 po 出嚟话，你啲边位同好挞咗半边身啊？唔该归还啊！其实主要系玩梗啦。咁啊，结果咧就系玩大咗。咁警察就走嚟问，佢话你系咪俾人偷嘢啊？咁啊要立案噶咯。大家知道盗窃系刑事罪行，只要俾警方知道咗，就要立案的了。即系唔管你本人要唔要去报个案噶，咁啊警察过嚟关注啊，咁啊店家就我觉得有少少不意外啊，老实讲，一开始第一时间见佢出呢个铺嗰阵时咧，我系一开始见到个铺噶啦，嗰阵时已经觉得假假地噶啦，咁啊结果就跪低，唔好意思，其实咧我哋系自导自演嘅，咁啊即系玩梗，即系佢想话，其实我哋系玩梗嘅啫， 唔系玩梗唔紧要，你唔好搞咁大件事，玩得咁尽啊嘛。 唔好搞到好似，因为牵涉刑事案啊，最主要系你偷窃又好，认鬼都好。 系啊，你唔知刑事案，纯粹冇咗牌，跟住你唔出声，人咪你冇咗牌，你唔出声，由佢咁啊。算咯，大家自玩梗，跟住你又懒， 又或者你截埋咗，跟住话哇，我哋店员唔小心整断咗，诸如此类，即系又或者系阿叔摊过嚟碰光顾完之后，五条就冇咗一半啦。即系你有你自己各种玩法，但系佢讲到好似有人偷咗嘢。咁就惊动警察，咁就关刑事㗎啦嘛。唔知 傻系。 咁结果呢而家就判咗就唔系判佢报假案，因为佢唔系佢报嘅。但系佢咁样令到人觉得佢系偷咗嘢。咁啊呢个社会维持法即系类似我哋公安条例嘅嘢啦。咁啊罚咗佢1200蚊台币。又真系小情大戒啫 ,1200蚊即系300蚊港纸啫。即系真系唔系好多。咁啊算系玩过咗火咁啊。屌两句嘅啫，算系咁啦，小事啦。 好啦，跟住咧就论科佬啦，我哋可能都可以 难得嘅本地消息。呢、這个 HoloLife 同呢个香港嘅八达通公司搞合作， 限定首通。 咁啊出呢个香港八达通嘅专用卡面，不过好可惜地系只限虚拟卡面。好老实嘅，如果佢出实体卡面，我相信非常多人会出一张新嘅出嚟。 系，喂喂。冇话讲真，连我呢个完全唔睇科佬嘅都知道星街瑞星嘅名啦，因为佢近排红到爆炸。 都系嗰句啦，即系香港嘅街名咧，系会攞啲好，会攞啲好出名嘅人，我哋甚至会用呢个著名嘅 Vtuber 为我哋嘅街命名嘅。喺香港岛入边，喺一条街叫星街。 系啊， 讲笑啫，即系日月星啊，因为咁佢而且佢揾嘅人，当然系我哋香港嘅，应该仲可以算系香港嘅画家。我唔知佢仲认唔认咯，我觉得应该认嘅。我相信佢仲系认嘅，因为佢自己咁，佢系852啊嘛，咁。即系 Sugar Free 啊，揾佢，而且系香港嘅校服，再拎住香港嘅代表食物啦，小食啊嗰类嘢，即系鸡蛋仔啊、奶茶啊嗰啲，即系阿星街攞嘅烧卖应该系，咁攞几样香港代表元素，虽然我觉得大部分鬼佬都唔识呢啲香港元素啊，虽然真系好 local 好香港，即系我套旗袍之前住深水埗嗰时成日 Q 系见到噶啦，问题就系、是。其他人唔识嘅，不过唔紧要，呢个唔紧要嘅。香港人识就得啦。我觉得最大问题始终都系冇实体卡，佢只有虚拟卡面，而且个虚拟卡面系有年限嘅，好似3年之后就会取消，应该系关个授权问题事。拉伸问题。点解佢唔出实体卡？我谂嘅其中一个可能性系因为实体卡其实系会鼓励啲人去出多张卡，但对佢嚟讲咧，出咗张卡未必系有赚嘅。即系佢搞嗰啲手续费啊，整张芯片实体嘅嘢系要钱噶嘛？咁唔知啊，可能系佢唔想咁做，或者系佢授权嘅问题，可能出实体嘅产品嘅授权 会比较高，我唔系咁清楚咯。总之佢出咗去，已经有唔见得有唔少人系买咗噶啦。咁啊，但系当然啦，我唔系好老仔啫，当然系唔会买啦。有兴趣嘅，我谂会有兴趣嘅人，应该远早于我哋之前就已经知道噶啦，因为上个礼拜消息嚟嘅。咁自己嚟，自己买啦。诶，买都又唔算好贵嘅，30几蚊。咁啊，有兴趣咪自己睇下咯。老实讲，如果系实体卡咧，就算我唔系好老仔，可能都会想留一张嘅。 喂，办张俾你啦，系我咪就系，而家就算无谓啦。 可以而家就免啦，仲要系三年下就冇噶啦。 唔想咯。好啦，跟住咧又系入麦当劳嘅老人院时间。 呢套老人院继续呢套老人院嗱。 系啦，因为呢轮咧，麦当劳可能真系叫做咩啊？自从佢唔同木村拓哉签约之后咧。突然间开咗窍咁样疯狂跌掘老坑，即系话最新一个就系佢揾阿朵啊阿朵，有阿 Sobby 同埋星街瑞星搞三首歌合做 mix 播做广告，跟住咧依家又揾重音 Tattoo， 哇几耐未听呢个名啊？ 重嗰阵时读重卡沙咧，因为 重音 Tattoo。 咁啊 ，Tattoo 佢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近期啦，即系 Tattoo List 啊，即系俄罗斯方法嗰首歌个 BGM 改编嗰首歌就已经玩过噶啦。但系今嗰、那个都算系呢今期流行啊，呢次系恶魔揸机啦，系讲紧零几年啊，应该系零字头啦，唔肯定系零，即系总之好多年前噶啦。因为啱啱 Tattoo 红嗰阵时候，或者应该系唔可以叫红啊，即系嗰阵时仲有冇人又可唔可以叫红咧？问题，总之最好早期嘅其中一首代表曲。由冇人识变成有人识嘅其中一首代表曲，我揸咩机能？然后佢改编同之前一样，又系由嗰啲知名歌曲改编，改少少词，然后出嚟唱。咁件事本身就系啲呢个老人院嘅嘢嚟嘅。我想可以个吐槽叫讲两句啦嘅嘢，唔系因为咁，而系因为佢搵人嚟重新去配啲歌词啦。歌当然系重新唱过啦。问题就系佢搵嘅系而家好红嘅 SV。唔系 Vocal 呀，系一个比较真人接近真人声嘅系统啦。然后落好重嘅电子音后制去模拟返当年 Casale Tattoo 嘅声。因为 Tattoo 当年用 Uta 做出嚟嗰阵时呢，由于技术所限，记住系技术所限啦，佢做出嚟系非常强烈嘅电子音。我唔知点样形容你去听一听你就知㗎啦，系一个非常强烈嘅电子音。咁但系现在 SV 咧系做到相当地似真人嘅声啊，但佢用呢个似真人嘅声去模拟翻当年用胡他唱出嚟好电子嘅个声，其实我觉得几怪，而且佢落到个嘢落到好重吓。如果你搵得到嘅话，你可以搵翻嗰个广告，应该系有人 keep 过，系一个有人用翻胡他，即系最初你当 Vocaloid 嘅免费同人版啦，然后用翻佢嘅歌词。其实是会顺耳好多，虽然可能都好多人都听唔惯啦，即系有用心我系理解嘅，不过我哋佢咁样咁粗，你要变翻嗰种电子音，我觉得你要么就搵人去用胡他去唱，要么你就干脆整个现代版，因为旧 Tattoo 嘅歌，然后用翻 SV 去唱，一样系我觉得 OK 啦，最少我觉得 OK 啦，都一样唔系问题，唔需要咁夹硬嚟。虽然呢首歌其中一个电波嘅地方就系因为佢非常之重嘅电子音，听你知嘅，即系你以前如果你冇听过，你而家可以揿翻落麦当劳嗰边可以听翻首歌系当年就系呢个其中一首好中毒性嘅咁啊嘅歌嚟嘅。咁我亦都相信其他呢啲呢个老人院嘅嘢，老麦应该系会做到。玩到冇啦，玩无可玩先开始收手，佢系唔会停嘅。 太多啦，我有时多到我都费事讲嚟，话系搵初音 Micro 识薯条啲咩嘅，我哋都费事讲啦。多到啊， 即系费事搞到好似我哋成日帮佢卖广告咁样啦。 就系咯，多到啦。 虽然我哋 即 系讲系咁讲，我哋经常都提啦，都系 冇法啦。即系佢有啲搞广告， 毕竟系佢督中我哋好致命嘅吸引力啊嘛。毕竟系 喺老人院时间，好啦，嗱咁咧就讲下啲咁啊，讲下啲散文啦。首先就系咁咧，上个礼拜咧，暗夜寿明咧就走咗去吉卜力啊，就探下宫崎骏。咁咧内容唔重要嘅，佢就拍咗两张相，一张相咁咧佢就系佢影咗部吉卜工作室里面一部录影机，而个录影机，哇，我有呢部录影机啊！谂下依年就竟然仲摆部录影机喺度，即系有佢啲人形容就咩啊？你去啲亲戚屋企，跟住见亲戚屋企仲有一部好多年都唔喐嘅录影机，摆喺嗰个电视柜上面。 我记得好似阿宫崎骏话佢唔多识用电脑噶嘛，因为佢 系啦。另一张相就系佢喺工作室门口合照嘅。 宫崎骏剃咗须其实大家都知嘅，但系佢咁正面影相应该好少见，因为佢依轮都冇点咩出镜，有人影到佢剃咗须啫。但系咁样正面影须咧，就影相咧就应该系第一次。咁暗夜问佢点解剃须，佢话因为留胡须太麻烦啦，所以剃咗佢。 嗯， 这个几好讲法啦。咁睇佢而家咁讲法，就系佢仲依然好健康，我觉得佢应该仲未退休嘅。讲真， 咁啊，套话黄子华话斋，呢个八十几岁嘅人，你话佢好健康，即系话佢嗰日仲行得就得嘅啫。 系啊，但系对谂，但系谂下夏利顺福啊，系依一年先话退休咋。佢仲系拍戏喎，咁画嗰阵佢真系只要佢老，一又用正常常话，真系唔即系佢一路未退休噶依，咁啊继续佢身强力壮啦。好啦，最后一单啦， 即系跟进康呢样嘢嚟噶啦。 系啦，本来九日嘅工作变前就八个月嘅 O T， 咁两位太空人终于喺太空站无啦啦就八个几九个月，终于Elon Musk就几经艰苦，因为佢延咗差唔多两三次啦，因为啲天气问题，一直延咗两三次，终于就派咗 龙飞船， 系因为Dragon 好似系 Dragon 啊，龙飞船就去咗接佢翻嚟啦，咁就追翻咗地球啦，唉，松咗口气啊，终于真系。 不过喺呢度入边就我知，因为我哋之前其实已经讲过噶啦，但系佢而家突然间你知啊 Elon Musk 嗰啲大嘴巴啦，突然间出嚟讲，我最初就已经话过要派龙飞船过去救佢哋噶啦，但系美国政府佢好似讲拜登同 NASA， 我唔系好记肯定个对象啊，应该系拜登同 NASA 就拒绝咗啊乜乜咁啊嗱，咁嗱我就当佢呢个讲嘅系事实，咁其实个原因都非常之简单嘅啫，派架船上去几贵，因为呢一次佢派龙飞船上去其实是一个常规任务。佢系顺便接埋嗰两个，装多两件货咁解啫，系咁样顺便接埋落去。佢嗱，我假设佢讲嘅系事实，佢真系同NASA 好，同美白宫嗰边接洽过，话我要接人翻去。对方拒绝嘅原因非常之简单嘅啫，你咪免费， 冇钱， 你咪免费，唔系啊嘛。即系咁，我调翻转讲，而在商言商，阿 Elon Musk 都唔应该系免费去接佢嘅。咁所以其实喺佢决定空船返去，即係上佢嗰时啊，波音嗰个架船啊，空船返去嗰时呢，主要系讲緊我唔肯定会唔会中途爆炸，因为爆咗架船事小，中间炸咗两个人，我孭唔起啊。即係你知美国呢啲人命系至上㗎嘛，你炸咗两个人，唔单止你股票唔知会唔会跌到咩样啊，系你会受到好严重炸弹，当年挑战者好个低嘢大家都记得啦。应该记得啊，我哋啲听众冇咁后生啊，即系咁，所以佢哋唯有就空船翻去，真系唔觉意爆炸咗，都唔会交出人命。咁所以佢嗰一刻就已经将佢拼入咗去龙飞船原本要即系好似九号要做嘅任务，系拼合咗佢哋嘅任务入边噶啦，即系调你当调职位啦吓。所以点解佢哋会系去到十号嗰阵时先一齐翻嚟，就系因为咁，佢要同佢哋一齐同同时执行任务嗰啲人一齐翻嚟。咁当时白宫点解拒绝得非常简单咧，因为钱嘅问题。咁而且有人话：喂，而家佢救你，开架船过嚟救你，系咪要俾钱啊？ 梗系要啦， 俾咗咯，俾妖原本就俾咗啦，因为你十号龙飞船本来就要做任务噶嘛，嗰嚿钱咪俾咗咯， 纯粹搭 装多两件货 啫嘛，即系唉呢啲 嗱，如果你为佢而救佢上嚟，咁当然要另外俾钱你啦。但系原本就已经系买好任务，即系佢嘅任务都要俾钱嘅，十号飞船都要俾钱噶嘛。咁搭单多两件货，咁就另计了。咁好明显，美国政府就悭呢嚿钱，咁都可以理解嘅。老老实实，调翻转讲，即系我为佢要，为咗佢可以早少少翻，我可能系要俾 几千万啊， 断亿计咁去俾。 唔系冇， 我就算他妈的赔俾个 几千万啫。而家 SpaceX 嘅火箭其实系平嘅，几千万啫，都唔舍得啊嘛。而拉晒而家咁穷。 唔系几千万系射支火箭嘅人造卫星，龙飞船来回系另一回事。龙飞船来回嘅话，个价钱系贵好捻多嘅。毕竟你要有来回，同埋要接嘢上去，接嘢落嚟啊。你唔系射咗上去，射后不理啊。个价钱唔一样嘅。总之，美国政府发唔着呢个本，就算我要赔钱俾嗰两个太空人都好，都计过都系赔俾佢好过。即系而且佢哋上到去现场咗之后，佢唔系冇嘢做噶嘛。佢哋参与埋太空实验嘅一部分啊嘛。咁除朋友啫，咁我多咗两个人做太空实验，点都多个人多只手啊。所以佢哋计埋之后就同我估啊，就系咁样，就同佢讲：，唔使啦，你等下次等下班车啦。即系好简单啫，你将理解成一个乡村巴士站，你错过咗架巴士站，咁你有两个选择：一 Go Uber， 冇啦，开个 Uber 过嚟接你走。二等下班咯，可能五六个钟头之后咯。而家就系这么回事。咁美国政府唔想俾钱，咪等下班咯。你接你个 call， 你太空 Uber 平嘅，你估一亿声嘅大佬，即系不过睇点啦，好啦，总之延咗几次都好，佢都顺利翻咗嚟。咁啊，咪翻咗嚟。咁啊，既然冇咩人命伤亡，咪算系咁咯。你波音几咁烂，即系呢个就唔系新闻嚟噶啦。我哋上次都讲过好啦。 系啦，不过依就再讲佢又，因为波音新闻有排讲嘅，其实不过就唔系我要话题啦。波音就 讲波音唔应该讲呢单嘢咯，应该咁讲。 波音仲有好多嘢讲。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